锵锵三人行，大家一看我们这些就知道是过年了啊。 要过年了，对，这个，想想这也用了十年了。 让我 多么坚持啊，十七年。 他年纪太轻了。 我们节目十七年了，每年你听的这味儿都发霉了。 洗过。我记得还叫我们自己拿去开镜以前拿去洗洗吧，马老师。 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这个嘉奖的是咱们的这个马家辉。 真的，啊， 他作为这个， 羊年怎么了你？ 作为十大我们节目的十大艺卓人士，也今天做出了牺牲，为了过年。终于打上了土豪的领带。 对呀， 我是第一次啊，我把第一次献给你们呢。 真的，你好像证婚人。你看我今天穿裙子，他穿 给咱们俩证婚是吧？ 那 我这揭面证婚。 我穿起来不像， 你穿得像黑寡妇。 哪有，黑色很庄重，变哪里都行。 你穿得像那魏王人呢，啊？ 因为我 哎，大年三十呢， 不可以这样讲。 拜年吧， 对，要敲三下。 又廷代表我们这个魏是魏王啊，我们都魏王啊。 对啊，对， 恭喜大家已经2014躲过马年。 恭喜大家，真的是侥幸， 15年马年平安健康 过去了， 啊。所以我要打红领带，而且啊，说起来 你就是马嘛，这一年好不容易， 啊，终于来了，而且每一年不瞒你们说，过农历年是我最快乐的几天，因为这几天每一年一样，我留在香港一个人。我太太带着小孩回台湾，哦，而且更快乐是在 你就可以相会了， 而且在台湾看不到凤凰卫视，我可以这样随便讲， 就一直说你自己在上节目就对了， 对 对对对， 他也找不到，我是关机了，关机。 太太一走就把土鳖的领带戴上了， 但是为了你啊，我感觉很不自在，好像银行经理，银行经理也是，小姐要开户口吗？对对对，哎， 咱们这个哎还拜年啊， 就是，我刚拜了， 你拜了， 就是祝大家就是平安躲过了2014魏王，就我们2015年要平安健康。 谁说躲过了？你没过吗？熬过了 ， 真是很不容易。作为我这个个人还有这个朋友圈来讲，我觉得这个马年，对吧？今年要不说我一见到他我就觉得 非常讨厌， 所以请的次数少了一点在一起。 小来，你见到马云的时候要高兴得不得了。 马云 那你怎么说？ 马云不来，他都在节目里跟马云争过婚呢， 啊，是 吗？马云也不来是吧？ 没有，我是第一个说不可以不嫁马云的人。 哦，对 对 对 对, 对, 对，不是征婚。 这个我们这还是 我们要骨气， 还是香港刘胡兰呐，就是不是台湾刘胡兰呐？我曾经问过他呀，就是说我说就是真的是马云，假如说啊，就算做梦，对吧？马云向他求婚，他都接受不了马云的长相。你想马云，你说这得丑到什么程度？ 没有， 为什么？大家原来都想法一样，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。 你也考虑过嫁给马云？ 你考虑不是？假如马云是女的， 没有。假如 马云是女的， 那别说 样子还是这个样子。 那不用想，当然要嘛。 对的。 我最困难是说马云是男的嘛？假如他要我，我要不要？对吧？我考虑挣扎了蛮久的。 真的哈，哦。 对对对，后来答案不用想了。对。连我老婆都说当然要，当然要。 他愿意牺牲就对。 对对对，连我女儿一致投票都说要的。 没错， 太厉害了马云。 当年那个小甜甜的那个风水师 啊，对， 那也是他老婆知道的。 是啊是啊是啊， 是吧？哎，你说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？ 很明显的嘛，按照他说叫情人嘛，什么 叫，哦，对，他自己都说是情人了嘛，对吧？ 但这个是他太太支持的，是吧？ 不反对，你要这样理解。你说那个什么太太来支持什么，这好像有点怪怪的，不舒服，贬低了。 对， 有时候不反对嘛，或者说没有反对的余地，你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。或者说我爱你啊，我太太爱老公啊，爱一个人不是说吗？爱一个人就要爱他所有的一切嘛。 对， 他爱的东西 主要是哪一切？ 是这样解释的。 是啊，我对你爱我，你当然就希望我高兴嘛，对吗？对哈，我们用苏格拉底的教学生的方法，用反问的，太太你爱我吗？哎。那爱我你就爱我爱的东西了，也对，啊，对，爱我就要支持我包容我忍耐我了，也对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所以结论很简单嘛， 对， 对不对？我教你们 结论。周杰伦也结婚了是吧？ 对。 哎，周杰伦结婚咱们一直还没聊，当然他现在结了也得有一段时间了是吧？ 对，人家都满月了，结了婚都满月了。 是孩子满月了吗？ 要，啊，结婚满月。 哎，你对他这个事情就意淫吗？ 哎，就是当然女生都换怎么讲，羡慕他的这个场景啦，豪华的婚纱啦，拍得跟王子公主一样，对吧？嗯，有钱就是任性，真好。 对， 我好奇啊，他那个太太是昆凌嘛，是台湾的嘛？ 台湾跟澳大利亚混血儿。 因为那个报纸访问那个周杰伦嘛，你喜欢昆凌什么？他很好玩，他说我喜欢他会撒娇，撒娇。因为我那个年代的男人娶一个老婆，不可能是因为他会撒娇嘛。我一定是说喜欢他娴熟啦，很忠诚啦，很听话啦，这样子。那会撒娇，然后前一阵子又有一个电影嘛， 讲撒娇的女人最好名，对不对？ 讲台湾女人这样嘛，是吗？撒娇真的你们台湾女人的秘密武器， 要懂得示弱， 就是你要信靠她，你不信不靠她呢，她也就确实不可信不可靠。但是你信靠她，至少你装作信靠她，哎。他男人很傻的，我觉得 真的， 如果你真的信靠他，他好像真的就觉得自己应该 特别威武， 对不对？这不就是为你负责任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？ 我发觉是这样，因为你以前，我以前觉得当你示弱的时候呢，这个因为要一个我习惯独立的一个女生突然间示弱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也不习惯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而且我总觉得要花特别大的力气，但是我发觉当你只要花不是我想象中的真的示弱，而是你假装示弱，我只要花我五分力气，我就可以换给我十分的回报，所以我觉得太划得来了这笔投资。哎呦， 我觉得这是台湾女人的基础素质，对吗？哪怕内心很强的台湾女人，她表面上好像只要她需要，她都会来这一套。 被教导，被教导，真的，我觉得社会也教导，就是你看什么很多那种 Facebook 传的文章，都是告诉你说你得要懂得示弱，就难。台湾的对于男女的两性关系在电视上频繁的讨论，然后那个讨论不是教你多么的独立，现在越来越教你如何示弱。 没有示弱的结果，就像你说，你拿到十分的东西嘛，你就强了嘛。其实你示弱之后，撒娇之后，你是赢嘛，赢家嘛，男人听你嘛。而且更好玩是说，男人也知道你在装，撒娇就是假装嘛， 真的吗？你们知道吗？ 当然知道啊，真的。而且对啊，大家在演这个戏了嘛，我就去享受你撒娇，我知道你这个弱不是弱的，我要付出给你。 但是这个前段时间那个谁，你知道你们这个。学者就知道周国平，周国平有点臭了街了。我没有，我本人也很尊敬他啊。是女人们把彻底把他骂臭了，因为呢，他在一个论坛上就是讲了一番话。哎，有些话呀，男人想一想就可以了，不能公开说的。他就说呀，他讲的话，他就是说，在我看来啊，这个女人就是不管你多么强，大概意思啊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什么温柔的母性啊，不是一个温柔的妻子啊，或者没有这方面哈，你总是感觉啊，好像是有所不足。哎呦，这下子这些女权的这些啊，纷纷口诛笔伐呀，然后哎呦，说的他。我觉得当然人周国平老师后来也解释了，但是这些我发现这个女人要是损起人了，那个男人抵挡不住啊，把那个文章都拿出来了，说当年他写过什么文章，就是说啊，写什么呢，说他这个怀念一位老师，为什么怀念那位老师啊，因为那位老师总是跟周国平带去的这个女友讲啊，就说国平不是一般的人呐、啊，你可一定要对他好啊，你一定要把国平放在第一位啊、然后你们国平的这个身体不好，国平这么忙，每个星期你们都要约他出去一次，什么的，让他放松。 那他是该骂的，因为而且不仅应该女人骂他，男人也骂他，男人不一定喜欢这种的。像我很抱歉哈，我跟你那个永远无法相爱，就是我最喜欢那种强悍彪悍的，对不对？跟我也讲过嘛，我一看到小君君那种有没有彪悍型的，然后穿个白衬衫，最好小扣两颗扣子啊，我就那个心头老鹿乱撞哈、那个所以那个他把男人也简化了，男人不一定只喜欢说什么女人一定要有些弱什么哈。 对， 但是要平衡啊，你如果永远只有强、我也不觉得你会喜欢到底吧。如果你有看到你刚刚说小军若衬衫少扣两颗，那显然也是女孩子所谓比较女性弱的一面，她如果真的就一个就完全是她这个评论时事的这种强悍样子，在家里也是这样评论你，你应该也不会 觉得特别有兴趣。 对，反正是过这个过年了、嗯，对吧？你的马太太也是回台湾了，对吧？ 所以我才敢这样说。 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们这个干点什么应该是吧？我们干点什么呢？哎，我让他们准备了一些啊，过去一年 YouTube 啊或者是一些视频网站比较火的点击量上百万的一些这个视频，咱们给大家这个娱乐娱乐， 哦、 是吧？ 可以讲。 据说这个今年凤凰的春晚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了，这是七年了。这我跟你说，中央电视台，他的脸应该像这个一样红，对吧？十七年来，我们充当了凤凰的春晚节目，就靠这个啊。 我上春晚了。 对对对，以及这个在网络上找的这个视频，我们现在可以看一段加拿大警察在这个开车的时候，没想到在 YouTube 上一上啊。这就属于这个自娱自乐，这个警察，但吸引了这个也是上百万的这个点击量。我们来这个跟他分享一下。Shake, yeah. 哎，这个警察有什么快乐的事儿啊？你知道现在网上有一个博客，这个人总结出来就是。2014年这个最叫二十大最没品的这个新闻， 嗯， 我看好多新闻挺有意思，比如说这个说一对这个夫妻就在浙江，都是真事，就过去一年，哎，你做资讯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 对，有些都还有印象， 就是比如说啊，就是一对夫妻躺在床上，就是幻想啊，幻想就是说我们要是中了这个500万的彩票怎么办，然后就幻想呢，两个人就说怎么分，最后打起来，老婆说你一点都没有分给我，两个人打的邻居都出来了，说你们俩干什么呢？最后是周围的邻居听说他们是因为这个打架，周围邻居就大家凑钱帮他们买了一注彩票，这真事儿，去年真事儿，跟警察有关的有什么？这个这是在哪儿啊？在一个叫东新派出所的地方，也是有一对男女朋友，同居的男女朋友吵架，报警了。然后警察来了之后呢，这个女的为了吓这个男的，可能这个男的对她凶嘛，这个男的就这个女的就这个当着警察说哈，说你怕什么？你还敢对我凶？我知道你就是逃犯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她男朋友撒腿就跑，结果警察抓住、 啊、真的是逃犯， 真的是逃犯。 我看刚你说这个，我还记得的有一个是那个天安门升起，是不是升起的时候？ 天安门。 然后这个那个是不是有小偷去 偷 第一个的时候就是民警，但他没，因为他没有抓，他没有真的偷到，所以呢他就说没有，我只是碰到你啊，我没有要偷你。就他偷第二个的时候还是民警，所以他那天应该也应该买彩票， 而且 头奖又特奖。 不光是民警。而且是反扒的民警， 对， 你知道吗？反扒手就是有专门一种民警，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就反扒手的。哎，我小时候见到过，在石家庄的公共汽车上，你知道这种形式的大逆转啊，有几个小偷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看一个他可能偷，这个民警开始没暴露身份，然后就说哎一把就抓住了，哎有四五个小偷上去就打这个民警啊。这个民警就退，到后来我因为人太多了，我后来转头一看，我再一看，我发现这四个人都绝手，因为他们把民警打下车了，但是下车之后，这个民警把枪掏出来了，所以我再一看，这四个人都绝手给押走了。 我偷很厉害的，我以前说嘛，在深圳碰过一个扒手，深圳香港过关不是有一个很高的天桥吗？要走吗？后面一个人在伸手我口袋里面偷我的手机。幸好我发现警觉，我回头看他，哇，他凶得要死。我说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他说，那么紧张干嘛？我偷到了吗？我还没偷到你嘛，我觉得很好玩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着他扔在那边，然后我算算，然后就摸摸鼻子就走，他也走了，若无其事的走。 真的？然 后说，对，所以我以后聪明了，我就先不要反应那么快。等他偷得到了，我才 喊住，才能当现行犯抓，不然犯很麻烦。对， 嗯， 很厉害的。 好，咱们现在先去一下广告，然后我再给你讲另一个刺激的故事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来自我的拜年应该是这个最有福相的，因为我是本命年到了。 羊年， 对呀、啊，再过一会儿，对吧？我们 早就到了，文涛， 农历年。 那中国人说的羊年是在2月11号立春那一天已经到了，哦，所以你已经进入你本命年，你没觉得那几天很不舒服吗？啊、上厕所拉不出来等等的，没有吗？很不舒服的。 不，就我现在连这个什么呀，这个 红他常疑神疑鬼 的，都是红的内裤啊，包括红的毛衣啊。啊 不行，不够的。现在据很多那种算命的人说哈，要增强版加强，因为你刚说那种方法每个人都会弄，那种玄学是这样的，你自己弄了很有效，可是当很多人都这样弄的话，人家本命年也这样弄，你也这样弄，没有效，你要增强版，连你全家所有人，你父母亲啊兄弟姐妹，你都要叫他们穿红内裤。 我们全家要是去台湾旅游，还以为我们上街示威呢，是吗？ 不会 红衫军来了。 那马老师，你以后上节目这个，我看这一套是脱不掉的。 对对对， 为了我不是本命年， 可是你为了要忘他，你要忘他。 为了我，对，照你这理论，你今年一整年也得配合我。 他的红内裤呢？ 哎，你别说，我今天问问你。过去的一年里，又婷，你觉得你有什么开心事儿？因为过去一年好多人不开心，这一年特别邪，对吧？嗯、你呢有什么好事儿？你觉得？ 如果说好事，哎，我这人，我现在觉得我越 来越或者有什么好笑的事儿？ 我觉得唯一好事可能就是。这样讲好无聊哦，担心你会不会把我这一段剪掉。 会的，你说吧，所以随便说。 就我出了一只表啊，这是我应该觉得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情、哦、对我来说。 给你个机会你就做广告，当然要 讲。当然了，你好不容易，你知道中间不排饮料。 对对对对。 我终于可以讲第二个广告商的名字，就是我自己。对对对，大概就讲，哎，我现在觉得。 那我也可以说一下，这个我这个2015年呢，我也开了一个网络视频节目，我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，讲这个广告之后见吧。哎，家辉过去一年有什么事儿？ 要做广告吗？ 做广告， 我出了 书，出了吗？出书了吗？ 出了几本书嘛？昨天才收到其中一本书的一笔版税，265元港币，很丢脸，265元不是265万港， 真的。 可是那个书出了两年了，要再版，要再版只卖了不晓得几本，那我就拿着那张支票，我没有去兑现。我就放着给我小孩看，我以前已经警告我小孩嘛，我说我马家自从我之后三代之内不可以读博士，读完很穷的，读完很苦的，也不能当作家，你看下场就是265元。 佳慧，我必须提醒你啊，鉴于呢你的孩子好像是只有一个女儿，所以你们马家有没有三代？ 啊，对 对对，好怪 你，你没有儿子，你那叫三代，至少他 女生算了。算一个 generation， 算一代，就是 他女儿生的孩子不会姓马了。 哎呦， 你怎么知道？ 老兄，文涛兄，我们50岁以外的人啊，到底外面有几个小孩已经？ 他们也不姓马。 不能信，不能信， 不姓马， 很难讲。我说的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因为毕竟有一些年纪了嘛哈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年轻的年代哈，交女朋友还没结婚的年代，那时候什么性教育、什么避孕、什么没有太懂嘛。 是 是 对不对？有时候我真的会想的，像你说2014的事情，其中一个是我接到一通电话，是我20多年前一个女朋友打来，已经20年没见了，没联络，突然打来 借钱吗？ 我吓一跳，我以为他把小孩送回来。看你们台湾电视剧看太多嘛，一定是说家辉，其实我那个什么生了病， 要滴血认亲啊、 那时候20多年前有个小孩那个送回来，我是怕的，因为那个年代是这样嘛。对，幸好不是，也不是借钱、哎、 现在这个成功的男人不是怕呀，你像我过去说什么地方要有个私生的孩子来找你来、嗯、那不是过去男人噩梦吗？但是我后来发现啊，这个男人，我们周围朋友一般都比我大10岁20岁，有那个老来得子的、嗯、你知道他这个60岁 才有了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一有了孩子，他那个高兴的那个心情啊，上瘾了。眼看他这个孩子在长大，他没这个乐趣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整天说，他说我真希望，他说谁有孩子都来给我养，他说我太希望我当年在民间有没有遗落下什么子孙，都来呀来呀来呀，我老婆也开通，对吧？他就喜欢上孩子， 含饴弄孙了是吗？ 是，但那儿子看着像孙子一样。 对 呀、啊，也的确嘛，因为特别大前提是你有这个经济能力，你有经济能力可以给小孩能够照顾， 对，时间了， 而且你也有生命经验，你有人生历练了嘛。像我现在回头看，假如我有现在的那种种种的想法。带我那个以前就不会这样来训练我的小孩嘛，啊，很多很多方面不一样，所以那个不，所以你不要小看我，不排除我以后老来得子， 对对对， 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以后带着一群男生姓马的来来叫叔叔，叫叔叔， 对对对，来个棒球队之类的。 那人家原本的爹妈怎么办呢？ 什么？我说我之后再生啊，我再找 你太太啊。 我啊，我在生啊，因为你小看我嘛，你说我马家爵后嘛， 对 不对？哦，我可能是 前两年有个凶手就叫马家爵嘛。 啊，这样。 对，哎，不是你太太现在在台湾是吧？所以你可以这么说。 对对对对对，那当然的。哎，而且我估计你会剪掉我这一段。 我不会的，我会带到台湾给他看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这个女人40多岁，现在是不是生孩子的多了？ 又晚婚的多了，对吧？ 啊， 晚婚的多了。 不是，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朋友圈有这种大喜的，就是他的大儿子已经20多岁了， 嗯， 但是他老婆又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说明一个很，就说明他们夫妻两个感情好啊， 羡慕啊， 到了这个年龄啊还维持着夫妻生活， 多好。 对呀，20年前马家辉就没了。去广告，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说起这个马先生在这个民间散落子孙的这问题啊，这个去年还有一个新闻，你记得吗？ 是吗？ 这都是真事儿。哎，我觉得人间奇闻，在温州，一个奶奶，一个老太太，带着她的儿子和她的孙子去那个 DNA 的那个地方做那个亲子鉴定。 嗯。 最后发现，她的儿子和孙子是亲兄弟，你分得清这个关系吗？ 我其 实想了好久。就是奶奶带着她的儿子。和孙子就这父子俩一验，父子俩是亲兄弟，是谁的孩子呢？ 所以奶奶跟别人又再生了吗？ 不是 啊，我懂。 不是，最后这个奶奶落下一句话就走了，说我早就怀疑是这么回事，我就是要弄清楚。他说我那个老东西， 对， 早年我就知道跟我那个儿媳妇不干不净，这老奶奶憋了很多年，说我就想彻底把它弄清楚。你说你弄清这个关系了吗？这就是《红楼梦》里说的爬灰吧？ 对对， 爬灰，爬灰的结果，多年父子成兄弟啊！这就他真是， 天 哪，那感情可能更好，感情对对，哎，父子哎， 你明白就都是 父子啊， 都是他的这个哎，这是他跟他爸的老婆，是生的这个儿子， 嗯， 所以他得管这个他爸叫爸。可是实际上是孩子的这个不是，实际上是他爸的爸爸，是这个老奶奶的老公， 就他的爷爷才是他的爸爸。 对，他个老公又跟儿媳妇儿，你知道吗？ 哦， 所以是这样，父子才是兄弟，但是又有血缘关系。 好可怜了，那这样孩子怎么办呢？他都 更亲 了。 对啊，像我说真的更亲了。 对，哎，又婷，你还没交代一下呢，好多明星都准备2015年。有这个生个小羊的计划呢？ 那我交代什么？我要他们生，我只能羡慕。我要交代。 你难道还要等下去吗？ 给我生个儿子吧。刚说， 大家都知道你长得是非常年轻，年龄不小。 好，讲到这个才刚发生，好，为了节目也豁出去了。 对对对， 没有，我就那天想说，我想说也到这个年纪了，然后也不是没赚钱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说，我跟我男朋友讲，我说老娘，我跟你讲，再不娶是吧？没关系，我年底我就要去那个精子银行 找一个，因为我说我以前很幻想说我要生一个那个混血宝宝，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，我觉得混血宝宝好可爱哦。然后我说就生一个混血宝宝好了，然后我说像洋娃娃一样这样子。然后我说 你那还是要到美国的精子银行才行，混血的。 香港也有， 香港也有，现在是各大家都世界通。然后我就说没有，我就开玩笑了，我就说我要生一个宝宝这样子。然后我说我年底就自己去银行找一个，而且还可以自己挑，多好，你开任何条件都行。然后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看到了两对单亲爸妈在约会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看你算了吧，你看你生了孩子，然后这么辛苦带孩子，跟另外一个孩子约会， 完全把自己 接着为您播出诺贝尔和平奖音乐会2014。